题活动，关注微信公众号 B 来北京，大写的 B， 蓝天的蓝，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帅有一顶和小二，斗志必报九霄拳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为你广播广耳边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常字跟我来念念，这是四位，给这续神，这是南京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，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。我是季彤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 书接上回，接说了一段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回书咱们说到，乾坤义士王豹、王双全，南明乍幸，混进了剑山蓬莱岛。他的身份和小莲花鱼斗一样，鱼斗呢诈称玉斗，也是混进剑山蓬莱岛。他们俩取得了联系了，那么现在玉斗的身份可不一样。玉斗这边是大帅的干儿子，这边呢是一字并肩王贺守贺天齐的姑爷，那在剑山里边地位就很高喽。所以王双全呢要利用他这个身份做掩护，俩人商量，哥俩凑到一块儿，说咱俩人啊必须得干点什么了。怎么就说这个身份呢都要暴露，有这样的警觉吧。我也没想到啊，我这四个亲哥哥也跑到剑山里边来了，而且是龙斗龙九宫的旗牌官，现在我们弟兄已经相认了。那么叫我瞧呢，大帅对于你我一直也不是很放心，与其呀日久天长让人家查出来蛛丝马迹，到那会儿就得说功败垂成，倒不如咱们先发制人。您琢磨琢磨，于斗年轻啊，那憋着立功呢，怎么样啊？好啊，你以为我就愿意在那后山待着，给人家一字并肩王当这养老的姑爷，那有什么意思？进剑山不就为了折腾来的吗？你说怎么着吧，反了，咱俩这反不出去啊。剑山蓬莱岛你别看现在被三庄联合攻打剑山， 更何况成都府有国家钦派的这个钦差大人年羹尧拥重兵虎踞成都府，也就是说啊，建山岌岌可危了。但对于内部来说，叫做呀，不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他不是说一人俩人的事儿，你把他除了就完了。他这亚赛过一个小朝廷，更何况有能为的人太多，成了名的剑客、侠客，武术绝伦，本领高强。咱们俩真说反，恐怕呀难以成功。那您说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我听说呀，华图归山，这就是你的对头。华图华亮宇，这个老道太坏，而且呢，他从京城到来了万寿八宝夜明灯，这个灯据说价值连城，值多少钱尚在其次。关键呢，这是皇上心爱之物，他把这灯倒出来就搁在了太平寨九寿豪天亭之内。皆因为呢，这个太平寨智寨主跟兄弟你那是有一定交往，也知道你的身份，所以咱们在剑山整个这个山里边，唯独到了太平寨是相对安全的。就即便线路行藏，不为所害。那怎么样啊？咱俩人啊，能不能够奔太平寨九寿豪天亭，盗取八宝夜明灯？倘若真要把这个灯拿到手了，那时节咱们就想一个办法，怎么把这个灯带出剑山，送至在成都府钦差老大人的面前。那时节年的人拿着这灯专折入都，禀明了圣上，岂不是你我弟兄大功一件吗？小孩一听喜出望外，太对了，倒灯，走，咱们九寿豪天亭去折。哪去？九寿豪天亭啊！您不说咱上那倒灯去吗？别忙啊，兄弟，我得问问你，未曾思进先思退呀、啊，不懂得进退还行啊。你怎么样啊？什么怎么样？我不含糊，我敢去啊！是，我真你敢去。你的胆量跟决心，这我都信，兄弟你有。哎，我让你干嘛你也敢去。似乎你这个能为怎么样？能为这个哥哥你也瞧见了，别的不敢说呀，咱们老师那毕生之所能啊，全交给咱们了。我老师山西太原府啊，于城于洞海，常被榜飘然走，人称西方老侠，那还了得吗？那在北京教我一谱纳新，把一身能耐都教我了，没问你武艺。九寿豪天亭啊，慢说你，你老师去了于事无补，我问你懂得不懂的呀机关消息。皆为九寿豪天亭里边有很多的暗道机关，说白了吧，那是机械学，那不是一般的武术家所能够得窥其门径。两功，你要是懂得这里边机关消息，哪怕你一招不会，凡夫俗子，八旬老叟，三岁顽童，只要是关了他的机关，叫如履平地，盗取八宝灯，易如反掌。你要不懂，到里边就得中他的埋伏。怎么样，兄弟，行吗？不行，一窍而不通。明白了， 这为什么问我呢？这有拿人的地方，一定是他懂。哥哥，你这点心眼我明白了。那甭说了，一定是哥哥你很懂得这方面了。这个机关肖先生，您有一定的造诣啊。我说我一点都不懂啊，也亏心。我也明白一点儿，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呢，也接触过一些，可都是最基本的。哎，脏坑、净坑、梅花坑、倭弓弩箭，哎，也就是这些个。往深了说呀，也不灵。所以我要说我明白更亏心。比你强不了多少，那完了。那咱怎么办呢？要不怎么说呢？这盗取八宝夜明灯不是一回。哦，到那儿咱们哥俩就成了，那太容易了，都去了。干嘛把这灯飞搁在这里？就因为这不好破。想破九兽豪天庭，据哥哥我想，绝非一日之功，不是这么简单的。那依着您呢，咱俩架不住哥功夫，有智者事竟成，只要是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，咱们俩天天去，今天往里进一点，明天往里进一点，不就三层的一亭子吗？九兽豪天庭您可听明白了，说是亭子，实际是个楼。那楼跟亭子有什么区别呢？只不过从外部来看，它是柱子没门。亭子嘛，您瞧，亭子甭管多少根柱子，那亭子也有很多种，有的是就一根柱子上面顶的，这也叫亭子，有的四根柱子的，六根柱子的，八根柱子的，哎，没窗户没门，那才叫亭子呢。当然了，柱子也不能太多了，48根那鸟笼子，打外边一瞧密密麻麻，那也没有什么意思。它有门有窗有墙，那就不像亭子，那就是房子了。但是从外部看是这样，真正要说到里边，哎，也跟楼一样，有楼梯，可以往上走，三层的亭子呢。咱们每天来一点，每天来一点，总是要全身而退为好。不过呢，就是我先跟兄弟你提个醒儿，真要说去不能逞能，而且呀你得听哥哥我的，就怕冒进，贪功冒进一着急准完蛋，坏事了。您琢磨琢磨，小莲花鱼斗那孩子够多聪明啊，机灵啊，哪能不知道深浅呢？不懂得好点哦，哥哥叫您这么一说，是向着我。咱们哥俩够奔九兽豪天庭盗取八宝夜明灯，这个事情既是您提出来的，我充作您的马前卒，唯命是听。您让我干嘛我干嘛，您让我奔东我奔东，您让我奔西我奔西，您要不让我往前进，我还就绝不能啊轻进半寸。我听您的话就是了，好吧。那咱坐着去呀，咱们俩晨晨明天晚上咱俩去，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哥俩定好约会了，各自分头准备。你叫小莲花鱼斗来想呢，也没有什么可准备的，不外乎也就这100多斤，真说死在那儿呢，也算死得其所。事业晚间，哥两个无非也就是带上随身的兵刃，换好了夜行衣，靠小莲花鱼斗腰间暗围一条鹿筋藤蛇棍。到了约会地点，两个人借着月色蒙蒙，可就够奔太平寨了。这个太平寨俩人时常来往，道路还很熟悉，眨眼之间来到了九兽豪天庭之外。一看这九兽豪天庭月光之下亮如不昼，为什么？从里边往外反射的光芒，哥俩暗自打手势， 不用问，一定是八宝夜明灯挂在九寿豪天厅里面，要不然绝不能这么亮。寻常的灯光啊，达不到这个亮度。咱刚才说了，外边是平柱子，往里边看朱红的格扇，这个格扇上面呢都有纸，这个光芒透过纸照出来，从外边看映的这个庭院当中都非常亮，比白天差不多。哥俩一瞧啊，看起来国家的至宝名不虚传，这个八宝夜明灯实有妙用。咱们前文书交代过，这个灯啊本身它上面用的这些个珠宝，夜明珠啊、钻石啊、翡翠啊、碧玺啊，那是灯都能亮。现在是电灯，过去不是电灯，过去是点蜡。人皇上家那蜡呢有几大妙用，头一二说呢无烟，不是寻常的蜡，那蜡一点完了呀，蜡臭味特别重，那个黑烟滚滚啊，然后呢这个蜡也不禁烧。不是，人皇上家用的蜡是好蜡，那蜡头一样无色无味，没有烟儿，再有一个金着，这个蜡一点上之后可了不得了，这些珠宝啊它镶嵌的时候这个角度厉害，互相的折射光芒，导致这个八宝夜明灯啊越来越亮越来越亮。他当初镶嵌这珠宝的时候不是瞎镶嵌的啊，随便那么一堆，既要好看美观，说现在话还得符合这个光学上这个折射的这么一个条件，这是匠人之巧。简短说吧，别看这个灯折叠起来毫不出奇，真正打开了一插上蜡一点，叫别的灯寻常的灯那亮多少倍，就挂在九寿豪天堂里边了。哥俩呢由外观内知道八宝夜明灯就在眼前，奈何一解，就差这么一隔着门就恍若两世。由这门里头到门外头好办，由这门外头想进这门里头太难了，有很多的机关消息。一看呐，亭子下边九节石的台阶，甭管怎么说先得上台阶再说呀。小孩一伸手，由腰里边拽出来鹿筋藤蛇棍，把这鹿筋藤蛇棍拿在手中，一弓腰一纵身的意思，打算蹦过去上台阶。王双全递了自己的刀，伸手相拦，不能说话，俩人都是眼神跟手势的意思，你别过去，你要过去你要中埋伏，这么着我去，我先上了这九节台阶再说，到九节台阶上的看看有什么凶险，如果没事儿，兄弟你再跟着我去，倘若我这要出了危险，那时节你自己赶紧走，不要顾我。别看不说话，就比划这点事儿也能比划明白。那当然了，这个小孩摆手那意思说不用，说还是我去。王双全一再的坚持，最后俩人达成协议了，小孩于斗手擎鹿筋藤蛇棍给他放哨，王双全伸手把刀拽出来，左手擎刀准备纵身行往台阶上走了，忽然间由打两个人身后头来了一个人，这个人身法很快，小莲花鱼斗但觉得就是一道白线打自己身旁边哗啦一下过去了，抖手就是一棒，手中的鹿筋藤蛇棍呢这东西软硬劲儿，打远不打近， 这拿棍一捞啊，没捞上这位啊，这位已经过去了。等他再转头，这个人已经越过他来到王双前的切近了。王双前呢，刀在左手，身子往这边转，面对着九寿侯天庭。这个人走到了王双全身后头，您可听明白了内行。他一看左手有刀，他找他的左肩头管住了这口刀啊。你拍着右肩膀，你拍着右肩膀，人都这么回头，唯独夜行人都有这方面经验。王双全人称啊，乾坤意识走南闯北，在江湖上闯练十来年了，这点经验能没有吗？一拍右肩头啊，他不顺着右边回头，他就是顺着左边回头。他这刀又在左手，这是盘肘刀，回手先划了一下。那么身后这个人呢，也有这方面经验，两只手一块伸，这只手拢他胳膊肘，这只手扳他左肩头，先管住他这口刀，拿手一扳他，那意思你可别动。王双全真听话，动不了了。这位管住了王双全，可不是就跟那站着，就是一扳他身子往前一歇身，一迈步绕到他头了，往回一转身，伸手一拦两个人，那意思你们可别动。他干嘛过去再转身啊？他管住了他，他一回头，俩人说话，小孩走到后头，帮给一棍儿。他脸对着俩人一拦，那意思你们俩都别动。王双全心里边一惊，遭人暗算，想回手给人一刀，这胳膊这膀子动不了，这只手这么打够不着，这么转身够不着。正在犹豫之际，这人松给他已经蹦到他身头了去了。小莲花玉都给赶到了，弟兄两个人擎刀拿棍定睛这么一瞧，是一老者。这个老人不认识，食指搓唇打了一个虚声，那意思别原因，一摆手走，跟我上太平寨外边找没人地方，我跟你们俩说话，走。两个人一瞧，老头那意思啊没有恶意，那就走吧。两个人掉头往外走，老头跟着顺这九寿豪天庭这庭院可就蹦出去了。蹦出去之后来到隐蔽之所在，两个人转回身来，王双全把刀可就还了鞘了，冲着小莲花鱼斗一摆手，那意思你把棍收起来，这个老头没有坏心，不必动武。小莲花鱼斗也明白，把这鹿筋腾蛇棍往腰里边一围，老爷子您姓什么叫什么怎么称呼，没领教您老人家尊姓大名，为什么尾随我二人来到了九寿豪天庭以外？据我看您可不是剑山蓬莱岛的人。 好了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，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，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。乐享生活，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，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，更有听众专享福利，每周送不停。乐享生活，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。